香港大灵异，主持陈云、夏植。 香港大灵异第二集，咁我系陈云，佢系夏植，咁我哋又同大家见面。咁今日讲嘅嘢咧就系、是，唔讲俾大家听住啊。咁讲嘅嘢就系、是、我喺呢度做嗰啲嘢系会影响到你哋嘅，虽然系隔一个好远嘅距离，想象唔到嘅距离，可能你哋喺加拿大、喺泰国、喺马来西亚或者好远地方，但系会影响到你哋。咁嗰啲就叫做巫术啦。 嗯，系啊，巫术。咁我同我哋今日着嘅衣着都有啲关系。点解我哋今日着得咁靓啊？吓， 咁本来咧就系、是、如果要施巫术或者扮巫师咧，就应该系着到系烂衫烂世啦，咁啊搲烂块面啊，诸如此类啦。咁但系就因为我哋系讲巫术啦，唔系真系做，咁费事吓亲大家咧，所以都系着翻身光镜靓咁啦。咁但系都系同巫术有啲啲关系嘅，同台布有关。 系啦，咁我哋。變咗出嚟，同呢個顏色有啲類似。 嗰啲呢叫相應。咁咧，佢相應得好啲，我相應得差啲啦。我就有個背景嘅黑色，咁佢係背景黑色啦，係個花紋係近乎金色啦。咁係兩種相應啦。咁巫術最重要嘅原則其實就係叫相應，但係你信唔信另外一回事，或者有冇效又係另外一回事。 嗯，咁講開巫術啦，咁其實我哋最為人熟悉噶啦，即係尤其我呢一代啦，咁就係喺高小咧，即係小學至到初中嗰個時期咧，就係睇呢個《哈利波特》嘅。哈利波特咁就係一個英國嘅作家啦，J.K. 羅琳啦，咁佢就寫咗呢本書啦。咁於是全球銷量都好好啦。咁香港好多人都有睇到，就算香港呢個唔係好睇書嘅城市，咁其實我覺得有啲奇怪嘅。咁就係因為而家諗翻轉頭啦，咁其實。即係而家睇咧，英國同埋美國都係一個好理性嘅社會啦。咁反而係啲人係會咁中意睇呢一本講巫術嘅書，咁我就有啲諗唔通。 其實就可以係啱相反嘅，你可以倒轉嚟諗咧，就係、是、嗰一個社會係越文明或者係越科技啊，或者係現代嘅事物越泛濫咧，佢會越去翻去以前。或者諗翻啲古老嘅嘢，或者係基督教以外嘅嘢，科學以外嘅嘢咧，係試下一係就揾你解釋一啲解釋唔到嘅嘢，一係就係當係排遣一啲寂寞啊，或者啲恐懼啊、好奇心啊。咁有時係講下外星人，有時係講下海底有啲咩沉沒嘅城市，咁或者有時講下政府有啲咩陰謀，咁又或者就係索性就翻返中世紀嘅世界，就巫術嘅世界，即係講下一班人學巫術咁。不過哈利波特個得意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唔係一班成年人或者一班四五十歲，好似我哋啲茅山道士咁樣玩 fit 嘅，而係一班細路喺度玩。咁呢個係佢嘅突破嘅地方啦，即係話將一啲舊嘅嘢推銷俾新嘅世代，咁最好就係氹細路或者用細路做媒介。 咁啊，如果一班即係中年人喺度玩魔術，咁可能個銷量都冇咁好。 係啊，即係自娛啦。 係啦，即係可能細路仔嘅世界都豐富咗呢個成年人嘅世界咯。係啦，不過我知道嗰時墨西哥咧就好似唔係好接受呢樣嘢啦，咁燒曬啲哈利波特，啲人冇得睇。 係，佢可能真係當以為有效，或者睇完之後係有啲古怪嘅效果。我記得我以前喺德國讀民族學嗰陣咧，都圖書館有一個書櫃是不開得的，那個書櫃就是藏了中世紀或者之前那些巫術的書或者巫術的手稿啊，或者圖畫，那那些呢就是要個老教授不知道做過什麼祈禱的方法，跟住開了一櫃打開給我們看，那看完之後就即刻要收回去，是不可以借走，也不可以單獨這樣看的，那那些就是巫術書。那即使 在我們德國的大學，即係民族學系入邊藏咗啲巫術書，都係咁謹慎咁處理，咁何況係啲其他地方，譬如墨西哥。 即係好難想像。我諗我讀大學嗰時咧，咁我圖書館有時都會見到，不過嗰時冇乜興趣嘅，可能只可以翻去借下啦。因為其實我即係我哋呢一代咧，見巫術係比較少，即係除咗喺呢個灣仔嘅鵝頸橋嗰度，基本上都冇點見過。 嗰、那個係鬧市都見到啦，咁嗰個係唔講出嚟，大家可能唔知係巫術，咁嗰個叫打小人。 你打小人其實係個運作係點樣咧？啲人起勢咁打嘅喎，即係就算係啲身光頸靚嘅 OL 咧，都係好沉迷喎，即係有時經過都會見到佢哋坐喺度俾錢個阿婆幫佢打。 是怎樣呢？究竟 打小人就是有時候經濟的節氣，如果不是就普通，現在就商業社會就全天候操作了，就是找一隻子公仔，就是放在地下，假設那個子公仔就是要詛咒或者要逃避的一個人，通常是壞的 boss 或者壞的客人或者競爭對手。咁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由個阿婆啦，即係個施術者啦，或者係術士又好、巫師又好啦，就係、是、念念有詞咁啊，先拜嗰個白虎，因為個白虎啊揾嚟鎮壓嗰個煞嘅。咁啊啲肥豬肉拜完佢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一路打個小人，一路噏嗰啲押韻嘅詞啦。每啲押韻嘅詞就係大家都識噶啦，即係唔使打你個小人頭，打你個小人腳咁啦，就係、是、總之就係試下係。在打個小人的時候呢，就同時間代表這個小人，或者是這個小人所意味著那個敵人呢，就會受到影響了，即譬如打個頭，那他的頭就痛那種，那這叫做相應的巫術。 嗯，但他那麼公然這樣打呢，即譬如說啲人唔介意你見到佢啊，即係甚至佢可能喺、啊、即係打完之後可以即係做埋個 selfie，或者啲旅客經過見到自拍，咁我你唔覺得有啲問題嘅咩？即係你做啲衰嘢唔係應該匿埋嘅咩？ 其實就好可能係冇乜效果啦，咁所以就都唔當係巫術，當係泄憤或者心理治療啦，就好多人都當係咁噶啦。但係當然都有一啲希望係可以到效果，但係如果你聽咗嗰啲術士嗰啲惡毒嘅授予，有時都覺得係唔應該咁厲害咁嚟整蠱人嘅。即係如果真係有效，咁嗰個人就真係俾佢打到死有份。咁所以就你可以當係心理泄憤啦，亦都可以當係由於太過普遍啊，咁變成一個好似潮流景點或者係好多人都見怪不怪嘅嘢。咁於是就咪覺得係冇一回事啦。咁你講得啱嘅，真係如果舊陣時嘅社會咧，真係要匿埋喺廟啊，或者喺個神壇度做啊，咁之類。否則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使喺清代咧，即係清朝，如果見到有人公然喺街度作法啊、整蠱人咧，咁嗰啲衙差都會將佢，即係啲當時嘅所謂警察啊，即係衙差會將佢拉走。 嗯，其實佢嘅歷史淵源係點樣？即係而家我哋算係個武術係比較沒落嘅時候咯。咁、其實最興盛嗰時係咩時候咧？ 最興盛應該係漢代啦，即係漢代喺宮廷會有武術嚟到整蠱對方嘅黨啦，即係對方嘅一啲嘅皇室嘅集團啦。咁另外就係民間啦，譬如喺四川嗰邊傳入去中原嗰啲咁嘅法術啊、道術啊，咁係令到啲中原一帶嘅人好驚，或者係想借嗰啲道術嚟到用。當時叫道術啦，或者叫法術啦。咁巫術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後期有咗傳教士嚟咗中國。將整個人類學研究關於巫術或者 witchcraft 嗰啲咁嘅觀念咧，係帶咗嚟中國，咁先至用巫呢樣嘢嚟翻譯。咁當然巫呢個字，即係一個工人嘅工字兩邊一個企引邊，咁、那個係古老嘅漢字嚟嘅，咁就表示一個能夠接通天地嘅人，咁叫巫啦。咁所以以前祭天嘅天子係叫巫啦，一般喺街嗰度或者喺個神廟神社度幫人哋施術嘅，有時係做一啲吉利嘅祈福，有時係做一啲詛咒嘅兇惡嘅道術或者係嗰啲咁嘢，我哋都叫嗰啲叫巫，咁只不過係一啲嘅大巫，一啲叫小巫咁解。 我見到咧，譬如你講開嗰個字體咧、我見到以前巫醫係咪相通，即係既巫又係醫，咁究竟係點樣嘅？即係譬如佢係。以前第一個專業人士啦，即係唔知英國邊個人講過話係巫師啦，咁其實同醫生係成冇關係嘅咧？ 其實有關嘅，無論喺歐洲嘅中世紀或者喺華夏，譬如話漢代度啦，即係當醫學啱啱係成典嘅時候，即係啱喺朝廷度變成係入太醫院，跟住係有藥書啊、寫嘢啊、寫醫經啊之類的。喺嗰個年代咧，都仲係巫醫不分嘅，甚至巫術不分。咁嘅意思即係話，喺醫學入邊係有某一啲嘢係用巫術嚟做嘅。咁譬如用咒語啊，用符水啊咁嚟醫病。咁當然喺未有專業嘅醫師之前，即係無論歐洲或者喺中國，好多時醫藥或者草藥呢樣嘢都係由巫師控制或者由巫師做，因為佢平時係試下用各種嘅藥物。可唔可以產生到啲迷幻效果，或者係退燒啊、發熱啊咁？咁呢啲其實係一啲最早期嘅草藥知識嚟嘅。咁佢就掌握咗呢啲咧，就可以揾嚟幫人哋止痛啦、散熱啦，或者係止血啦嗰啲，或者做啲好簡單嘅小手術啦。咁當然同時間佢哋會做一啲信仰嘅事情。 即是醫生其實是由巫師演變出來的， 可以這樣說， 即是兩個是相通、 我們如果去到、譬如人類學家或者考察這些原始部落的人去到非洲或者去到、以前的南美洲的部落，他們都會見到是、一般是有疾病去醫的都是用巫醫，都是找巫醫、有時得有時不得，即是如果簡單的退熱或者止痛那些是得的，當然它及不上效果，當然及不上西藥。 我之前看新聞呢就說美國加州那邊呢、都是我想年多前、其實他現在是給一些、巫師，即是中國人養的那些人、是進去個醫院可以給他醫、給他醫些病人，那就是代表美國其實是某程度上接受這件事，他 可以當是我估計當是平衡治療，即是說在正式的我們叫 school medicine， 即是說學院派的醫藥或者醫學之外，如果是有其他比如可以幫助到止痛的或者是定驚的，即是不要那麼害怕的、心理上感受得好一點，一般如果是那個醫院比較開放、態度開放一點，他都由得他的，即是等於接受牧師或者其他的教士進去幫個病人祈禱，希望他好翻或者希望他心靈安定一點。 嗯，譬如人家西方社會呢、就用緊呢啲即係巫師係做啲好嘅嘢啦。咁、但係我、之前睇新聞呢有喺重慶發生嗰件事呢就好恐怖喎。你有冇聽過？ 冇啊冇。 有個十三歲嘅細路仔呢，咁佢好似十三歲零十三日大咁樣啦。咁呢佢就有一日佢爹哋開門呢發覺佢死咗啦，咁吊咗喺個橫梁上面啦，咁、就穿紅色嘅泳衣。 嘩，呢個恐怖啲，我以為係打機打死 嘅。唔係，即係雖然好似好荒誕咁，但係其實如果你係佢老豆都覺得好恐怖。即係據說嗰件紅色嘅泳衣係佢堂家姐㗎啦，咁佢吊死喺一個橫梁度啦，咁就呢度開咗個窿。 即 是吉了一支針，是眉心那裡吉了一支針，然後之後那個腳就掉了一些 東西，掉了 那些金屬那些東西， 是的，是的，即是最重的， 是的，是的，那其實他是說是巫師的一種方法， 即是他受了巫術，即是中了巫術， 是的，中了巫 術，還是他自己玩的巫術？ 我想應該不是，因為他那麼小，應該 是據說是這個巫師弄到他這樣、 即應該中了術，即是有人想加害於他，或者加害於他家中、那個小孩子就犧牲了、 還有好像有個說法就是說、即個紅色的泳衣是代表火、個橫梁是代表木、金呢就是那個吊著那塊東西，那水呢就是不是泳衣那些， 當是泳衣啦， 很恐怖，即好像是一個有系統的事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即有一個有是不是江湖術士那些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別人家是在醫治人，但是大陸某些巫師就用來做一些不好的事， 難搞一點，因為四川那裡那個信仰和風俗複雜的，即它有漢人自入去、本地也都有西南民族，即係其他非漢族的人，咁當然亦有受到印度或者受到西藏，即係佢係有接近藏地啦嗰啲咁影響，故此佢有好多古怪嘅嘢。但係就如果以巫術嚟講，要金木水火土加埋一齊就比較煩啲啦。 即係解決唔到，可能即係不過佢都死咗啦。如果解決到，應該唔死。 因為嗰個唔需要咁學術化啊嘛，因為巫術佢用嘅係某一啲嘅神秘力量，那些神秘力量可以是那個施術本身的法力、即亦都可以是它透過一些、精靈、妖怪的靈魂，那是影響到要它加害的人、就一般就不需要用到陰陽五行或者是八卦那些、那些是華夏那種古怪道術，即是用來行軍作戰或者看風水比較複雜的東西、如果真的要害一個人，那就不用玩得那麼盡。 對，但我之前即在大陸看電視就、講一個苗族那些巫術那些特輯、那真的很恐怖啦、看一看很害怕啦，那誰知道他最後那十分鐘的個節目就是找一些專家來解釋的、即解釋說、其實呢即剪啲頭髮係唔知點樣啊！即係佢用一個理性嘅角度去解釋呢一件事，即係完全全盤否定咗巫術嗰樣嘢，即係其實話唔存在，你諗多咗咁樣。 咁我知大陸鬼片最後話冇鬼嘅，只不過一個幻覺嚟嘅。 但係我睇完之後，我心定咗，但係同時都覺得好奇怪咧，即係明明係即係之前又、即係譬如讀歷史啦，唐代嗰時。 唐玄宗有信 道教啦，其實以前是大家都是覺得是有的存在，但是現在直情現在的專家是完全否定了它的存在，咁呢兩個態度其實反映咗啲乜嘢咧？ 共產黨不嬲都係佢係用所謂無神論啦，即係佢個神就係錢啦，當然就係、是、或者係啊慾望啦，但係佢係否定傳統嘅神靈嘅信仰。咁、但係民間嗰個神靈信仰喺度咁啊，咁所以佢咪嘗試將佢解啦，即係話解媒啊，話呢啲人唔喺度啊，只不過幻覺啊，唔科學啊，咁啊做一大輪嘢。咁甚至佢哋講道教或者講其他嘢，都係話叫道教文化或者道教活動，咁就唔當係一個信仰咁嚟睇。咁呢個係佢哋嘅做法嚟嘅。 咁其實會唔會更加唔好咧？對個社會，即係譬如你連一個想像民間嘅風俗嗰啲空間都冇嘅時候，咁啲人就～即係唔可以鎮定呢個人心咯，即係啲 咁啊！咁共產黨不嬲都係咁，即係其實本來即係民間所謂有迷信或者所謂有信仰係，無論你係真或者假都好啦，都有助於個社會穩定嘅，因為個政府唔需要理咁多嘢。如果佢係下下都要用理性嚟管制好多嘢嘅時候，固然嗰個國家嘅勢力會好膨脹，係去到無孔不入。但係個問題亦都係佢管嘅太多啦，成日要睇住。咁除咗收錢。有得收錢，有得收份人工，有得抽税之外咧，就係、是、嗰個責任太大咧，大到係結果其實都係一種巫術嚟，一種太大嘅負擔。 嗯，係咯，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， 下一集先傾。